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18集。洛风城以为两个男人之间很难有什么特殊关系，所以大大方方地开了个玩笑。可是唐默知道自己喜欢男人，这样的笑话对傅文铎或许真的只是玩笑，对他来说却有点尴尬。唐默刻意往床的边缘坐了一些，尽量离傅文铎远一点。谁料这时傅文铎拿着镊子按在了唐默后背上最深的一道伤口上，碘酒碰到伤口，唐默被刺得浑身一激灵，又往后坐了回去。唐默差点就跳了起来，碰到傅文铎的下巴，后背靠在了傅文铎的腿上。傅文铎声音低沉地说， 这道伤在脊椎旁边，还是小心点比较好，痊愈前不能再加重，再往旁边刺2公分，它就会刺穿你的第3块腰椎，以你的复原能力应该不至于一生瘫痪，但至少短时间内无法再站起来，没有还手能力。 顿了顿，傅文铎说， 和别人搏斗的时候可以试着往这种死穴上打。 唐默说， 好。 这就是搏斗意识的差别。唐默以前很少打架，江南人大多和和气气，连动口的机会都少，现在他不得不去打架。唐默知道打有些地方效果会更好，但搏斗时太过仓促，他不会有这个下意识的反应，只会随便的攻击，这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洛风城听了傅文铎的话也走了过来， 这伤是有点重，这么重的伤你还这么活蹦乱跳的，唐默很难得了。 这话半个小时前唐默在处理傅文铎的伤口时也曾经想过，现在被洛风城送给了自己。唐默说， 还好，主要是那个怪物的武器很独特，被他划破的伤口自愈能力会减弱。 三人没再在这个话题上进行下去。洛风城说， 刚才你们在说什么？ 洛风城进入医务室的时机比较巧，正常而言他还没靠近傅文铎和唐默就会发现他的脚步声，但当时唐默和傅文铎正陷入一种比较尴尬的处境，两人就都没意识到洛风城的接近。存档期的问题涉及到了时间和意识，甚至可能和人的大脑有关，专业问题需要找专业的人来解决，洛风城是最好的选择。唐默神色平静地看着洛风城，他听到傅文铎说， 哦，没什么，只是聊之前参加过的一个游戏。 唐默说， 嗯，那个游戏挺有难度的，是我和傅少校一起参加的平安夜游戏，和你提到过。 两个人都十分默契地回避了火鸡蛋的问题。火鸡蛋是唐默、傅文铎目前最重要的道具，没有之一，他们暂时还不想告诉别人，哪怕那个人是洛风城。洛风城的目光在两人的身上划过，他收回视线说， 刚才在办公室听你们说傅少校的堂弟也通关了黑塔一层，他在上海吗？ 傅文铎已经帮唐默消毒结束，裹上纱布。唐默站起身，拿起自己的白衬衫将衣服穿好。唐默说， 他应该不在上海，黑塔播报他的通关提示时说他是华夏6区的玩家，华夏2区是上海，华夏6区不知道是哪里，但肯定不是上海。 傅文铎说， 华夏1区应该是北京。 以前傅文铎还在北京的时候，黑塔提示华夏1区偷渡客傅文铎通关黑塔1层，前几天傅文铎在上海通关黑塔2层，黑塔便提示华夏2区偷渡客傅文铎。大部分玩家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别，但唐默和洛风城都注意到了，想必很多有所准备的玩家也都发现了这个细节。 骆逢成说，华夏一区是北京，华夏二区是上海，这是黑塔的区域分布。很明显，它的区域划分是按照每个城市来的。每1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一座黑塔，按照华夏的城市规划，大多数城市的面积都是10000平方公里左右，所以也有可能区域的划分是按照每座黑塔的位置来的。一座黑塔是一个区域。唐默抬头看向骆风城，他意识到北京是一区，上海是二区，难道说它是按照华夏的城市排名来进行区域划分的？骆风城轻轻点头，但他却说出了另外一件事。很早以前我就注意到了这件事，或者说我同时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唐默，傅少校，全球每个大区第一次通关黑塔的玩家都会被黑塔进行全球播报，傅少校是例外，他是第一个通关的，每次通报3遍，其他大区的通关玩家都只播报1遍，比如美国区、欧洲区。第一名总是会得到特权，唐默深有感触，因为他是第一个通关困难模式攻塔游戏的玩家，也得到了黑塔的特殊照顾。傅文铎声音平静，为什么是欧洲区？唐默微怔，随即他便明白了问题的关键，脸色沉了下去。骆风城看着傅文铎和唐默郑重的神色，微微一笑，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如果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杰克斯，不等骆风城把最后一个字说出来，杰克斯就不可能明白他的意思。而现在他只是提了一句，傅文铎和唐默都知道他想说什么。是有美国区、华夏区，为什么是欧洲区，不是英国区、德国区、法国区？又或者说同属于东亚国家，为什么华夏区单独分割出来，没有和日本、韩国一样被划入东亚区的范畴？这就像北京是华夏一区，上海是华夏二区，到底是什么让黑塔有了这样明确的区域划分方式？每个大区第一个开启黑塔一层的玩家会被黑塔进行全球播报，同时拉本区所有玩家一起攻塔，只要有一个玩家通关黑塔一层，其他被拖下水的玩家就可以暂时离开游戏。从11月15日地球上线后，目前黑塔已经播报了10个区域，华夏区、美国区、欧洲区、俄罗斯区、东亚区、东南亚区、南亚区、西亚区、美洲区。顿了顿，骆风城说出了最后一个区域的名字，还有南邦区，一共10个区。3个月过去，这10个区都曾经有玩家通关黑塔一层，其中最后一个通关黑塔一层的区域是南邦区，但那也已经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了。黑塔播报这10个地区的时候，唐默有3次都正在游戏，没听到播报的内容。唐默看向骆风城，华夏区和东亚区、俄罗斯和欧洲区，以及美国区和美洲区，这3者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华夏属于东亚，美国属于美洲，俄罗斯属于欧洲，然而这3个国家并没有被黑塔划分进他们所属的大洲区域里，反而被单独拿出来。唐默想到，和3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有关，但很快他自己便否定了这个想法。俄罗斯在全球经济排不上第3，第3是日本。不仅仅是经济，最近几年俄罗斯这个庞然大国曾经和美国分庭抗礼的霸主渐渐日落西山，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俄罗斯也被单独划分成了一个区。黑塔这样分区不可能是因为各国的经济能力差距，也不会因为各个国家在全球所拥有的话语权高低。唐默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转头看向了傅文铎，傅文铎也目光平静地看着他，肯定了他的猜测。地球上线前，如果3战开始，这3个国家确实是最强大的。按经济排名， 不可能把俄罗斯算进去。按领土排名，虽然俄罗斯和华夏占据全球前三，却还有一个加拿大排名第二，所以最可能的情况，黑塔是按照这些国家的军事实力来排名的。地球上线前，全球大战，这三个国家最有可能是最终的获胜者。所以地球上线后，玩家分区，这三个国家也被单独划出来，作为众矢之的。这只是个猜测，并不一定就是真的。唐默的脸色渐渐沉了下去，他说， 黑塔对人类社会了解得很透彻。 洛风城颔首说， 是，把美国、华夏、俄罗斯三国单独列为一区，这是他对地球当前情势的全局分析。北京是华夏一区，上海是华夏二区，很有可能广州是华夏三区，深圳是华夏四区。这个分区代表了他对华夏本国的局势也十分了解，所以他划分区域的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傅少校，唐默，这座塔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了解人类。 傅文铎和洛风城早就肯定地对唐默说过，黑塔绝对不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制造出来的，华夏没有这个技术，美国也没有这个技术。黑塔突然出现后的半年，全球所有国家地区都在努力地研究这座塔，除非这座塔是一个隐藏的组织研究出来的。但是连美国、华夏、日本这些大国都无法钻研出黑塔的技术，这完全超过了目前人类拥有的科技水平。如果这真的是某个人类组织研究出来的，那他们早就拥有了毁灭人类的力量，可能性极低。洛风城说， 他知道国际局势，知道每个国家内部的城市等级，知道人类传统的宗教节日，比如圣诞节，知道很多人类创造出来的生物，比如匹诺曹。自从地球上线后，我一直有思考一个问题，5月15日他突然出现在地球上空，11月15日他才发布消息宣布地球上线，这半年时间里他没有动静，他到底在做什么？ 唐默沉思片刻说， 他在收集人类世界的资料信息。 洛风城抬头看向唐默， 我也是这样猜测的。 半年时间，黑塔一直沉默地悬浮在全球各大城市的上空，没有做出任何特殊动作，他到底在干什么？如果真的要等到11月15日地球才可以上线，为什么他要提前半年出现？他是在收集地球上的资料，如此他才能对人类社会进行准确的区域划分。三人互相看着对方良久，洛风城笑了， 其实知道这个也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我们最高才攻略到第二层，那座塔一共有七层，当务之急是活下去，攻塔这件事和我没什么关系。对了，刚才说到哪儿了？ 知道那半年里黑塔一直在窥探人类世界，他对人类非常了解后，唐默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他将这种被人监控的不悦感压在心底，说， 傅少校的弟弟在华夏六区，按照刚才的推测，华夏内部的分区是按照城市实力来排名的，那么华夏六区是杭州、天津还是哪儿？ 洛风城说， 前四区应该是没有太大疑义，但是往后很多城市还没有标准排名。 傅文铎说， 南京是几区？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